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何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34集。因为迫不及待想要表现自己，单隐生伸手就抢先去端碗，结果被热辣辣的碗给烫到了。杜艳丽眼睁睁地看着单隐生的手飞快地伸出又飞快地缩回，伸出时杜艳丽来不及阻止，缩回时杜艳丽就有所准备了。她一只手稳稳抓住单隐生的手肘，另一只手打开水龙头，将单隐生刚刚被烫到的手指放到水流之下开始冲洗。 还烫吗？ 其实单隐生的手指只是被轻微的烫一下而已，用水冲一下就没什么感觉了，但他的手就这样被杜艳丽牢牢地抓住，让他又萌生出一些古灵精怪的念头。 有点烫。 烫得这么严重？你先冲水，我给你找个冰袋敷一下。 话一说完，杜艳丽就想去冰箱那边拿冰袋，结果被单隐生反手抓住了。杜艳丽停下了脚步，两人的距离一下子变得很近。单隐生看着杜艳丽，堵在心头的石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松动了，那些藏在胸膛里没说出来的话更在不知不觉中溢出了喉咙。 杜艳丽， 单隐生看似笃定，但其实他不再希望只有自己一个人做出论断，他想要从杜艳丽的口中得到答案，他需要对方的承认，所以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摆出咄咄逼人的姿态。 你不是一个会对人这么好的人，所以我对你来说是特别的，对不对？ 有些时候杜艳丽觉得自己和单隐生的关系就像是一枚炸弹，他进一步会让这枚炸弹引爆，他退一步也会让这枚炸弹引爆。 我真的应该一口气地解决掉这件事情。是，你跟我的其他包养对象不一样，但我们的包养合同本来也就不一样。 杜艳丽说完这句话后就想暂时打断这个话题，但单隐生明显不满意这样的答案，他还想继续追问，最好让杜艳丽承认自己究竟有多么的不同。 好了，你先吃饭，吃完我们就这件事聊一聊。 单隐生到了嘴巴的话被堵住了，可他不会就此认输。 我要你喂我吃，我要坐在你怀里，你喂我吃。你…… 单隐生的妄想在最后自然是不会实现的，但杜艳丽还是退让了一步，他坐在单隐生的对面，看着单隐生自个儿吃。他怕自己如果坐在沙发上的话，单隐生真的会端着碗坐到他的腿上让他喂着吃，这就很可怕了。两人各退一步，这一顿饭总算相安无事地吃完了。杜艳丽坐在沙发上刚开始考虑与单隐生相关的事情，就见对方站在两步开外紧紧地盯着自己，眼中的光芒闪烁个不停，似乎又有什么鬼主意了。 这家伙又想干什么？ 杜艳丽纳闷地看着单隐生，没等他从对方的表情中解读出想法，对方就突然大跨着步走过来，然后弯下腰，一手伸入他的腿弯之中，一手扶上他的腰背，然后两手同时用力，似乎想要把杜艳丽抱起来。 你…… 虽然不用再解读单隐生刚刚的那个眼神，但他为什么突然有这样的举动呢？杜艳丽觉得匪夷所思，不过没法理解也没关系，因为对方根本挪不动她。杜艳丽稳如磐石，她就静静地等着对方折戟沉沙的结局。 我才不信你能把我抱起来。 其实单隐生突然做这个动作并没有什么理由，他就是想到对方曾经这样抱过自己，所以他想要回个礼而已。就是他用尽了全身力气都没能把人抱起来， 这就很尴尬了。单隐生沉默了片刻，松开了手，直起了腰，假装无事发生一样，在客厅里来回踱步转圈圈，才挥散掉剩余的尴尬。然后他坐到杜燕里的身旁，一开始先靠着沙发背，没一会儿就靠在杜燕里的身上，然后整个人都躺了下来，脑袋直接枕在杜燕里的大腿上，那双腿还架在沙发扶手边上。单隐生这一连串的动作做得非常流畅，简直行云流水，没有一点卡顿。两人换到这种姿势后，空气也跟着变得轻松了。单隐生就这样自下向上地看着杜燕里，把对方的脖颈、下巴、鼻梁、双眼都看得清清楚楚。 嘿嘿，公主抱搞不定也没关系，这个姿势也很不错嘛。 不，这个姿势一点都不好。 杜燕里抬起手想要调整姿势，但他的手还没碰到单隐生的脑袋，单隐生就以电光火石的速度抱住了他的腰，还威胁他说， 燕里，你最好不要把我推走，要不然我们就一起掉到地板上。 他究竟是学坏了还是变聪明了？只看结果的话，还是聪明了吧。毕竟这样的姿势，我也确实不好把他推开了。好了，躺好。 不推我？ 不推。 不想方设法把我搞下去？ 不搞。 两人达成共识之后，单隐生总算满意地放开了杜燕里的腰。杜燕里在对方重新枕回自己大腿之前，将手放在对方的脑袋下边，替对方挪了个让两个人都更舒服的姿势。只是单隐生一直仰头看着他，那灼灼的目光仿佛有火焰在燃烧，这让杜燕里有点不习惯。他不由自主地抬起一只手，虚虚地盖住单隐生的双眼，结果单隐生伸手挪开他的手。单隐生死死地盯着杜燕里，他的心像是被盛装在水中，水一晃，他的心跟着一晃。杜燕里突然低下了头，单隐生本以为对方会吻自己，结果对方也只是低个头而已。 啊，这都不吻吗？ 尽管杜燕里没有吻自己，但单隐生还是借着杜燕里的手拉起自己的身子，主动仰着头亲了上去。他又尝到了杜燕里的味道，不是冷松的香味，而是一种酒的酒香，天然就能使人微醺。这点点的醉意与冲动，让单隐生脱口而出就说出了下面的话。 杜燕里，我喜欢你，我们谈个恋爱吧。 听到单隐生的表白，杜燕里眼中的温情瞬间消退，冷静与理智重新占据了他的脑海。 这就是我和单隐生之间最大的区别，我一次又一次地跟他强调合同，但从头到尾，单隐生就根本没有把合同放在眼里。他随意开始，随意终止，随意篡改，我所在意与遵守的，在他眼中其实什么都不是。他现在似乎陷入了热恋，他追逐的是这份感觉，而不是我。否则，他总该知道我喜欢什么，厌恶什么。隐生， 杜燕里。 单隐生率先坐了起来，双手揽住对方的肩膀，然后虔诚地看着对方。 燕里，我是认真的，我们谈个恋爱吧。我喜欢你。 杜燕里能看穿单隐生一切的情感，而单隐生这一瞬轻微的迟疑，也恰恰证明了单隐生对这份感情并非如他自己所想的那样笃定。杜燕里也只好把自己的态度如实告诉对方。 我知道，但是隐生，我们之间签了合同。 合同，合同，又是合同。 单隐生听到合同二字，就马上燃起了愤怒之火，愤怒让他一时之间无法确认， 自己究竟是生气杜艳里拒绝，还是更生气对方提起合同。他相信自己对杜艳里来说是特殊的，他同样能感觉到对方对自己的异动，但对杜艳里来说，好像一切想法都会在合同之前止步。杜艳里的心完全可以被薄薄的几张纸控制，只要提起合同这两个字，他就会立刻恢复到冷漠无情、公事公办的状态，之前所有的含情脉脉都可以就此消失。 杜艳里，你清醒一点好吗？为什么你要被一份合同控制？我们谈不谈恋爱和合同有什么关系？我们都知道那一份合同根本不能约束什么，我们谈不谈恋爱只取决于你是否对我有感觉和我是否对你有感觉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